据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南朝鲜的首尔大学医院工会10月6号举行记者会，表示抗议医院方拒绝修改农民白南吉的死亡诊断书。